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扩散条件比较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多晴天，偏北风比较明显，扩散条件较好，但气温持续低迷，天气寒冷，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大殿有真身，七步层层坐领巾，夜半有人刀一砍，无痕，一个头颅20民。我悬发来贫，竞价反称数铁金，多少偷儿不屑顾，闲晕六祖居然隔一尘。这首南乡子呢，是启功写的竞价。他在这首诗投了这么写，他说呀，禅宗六祖大建禅师卒后，有人悬20千购其头，门徒以七步铁叶护其颈，偷儿刀砍竟不得书，于病悬多年，其正在颈，一至竞价周数铁金，有感大建之事，因赴此词，请传衣钵者下意转语。禅宗六祖大建禅师死了之后啊，有人呢悬20千，词里边写20民，就是乱脚丝一个人民的民呢，底下一个日字。这是多少钱呢？就是20串钱。一串呢，或者说一贯钱呢，是1000个铜子儿，1000钱为一串，或者说一贯，哎，或者就是说这个一民也可以。20贯钱呢，干嘛呢？买大建禅师的这个头，因为大建禅师呢，圆寂之后呢，他那个真身啊，被塑为了像，哎，并没有火化，所以有人啊，悬赏要他这个头。那么大建禅师的徒弟们呢，就以七步铁叶护其颈。哎，这个布不是一般的布，拿油漆把它漆了，而且里边呢有铁叶保护着，真来了小偷了，砍这个禅师的脑袋来了，拿刀这么一砍呢，没砍动。那么启功说呢，说于病眩多年，就是我呀老头晕，其症在颈，这个症状啊是因为我这个颈椎的问题。那么医治颈架，医生啊治了一个脖子的架子，周数铁筋，旁边呢立着呢，支撑着呢也是铁棍儿。有感大见之事，因赴此词， 我想起来呀、大建禅师这档子事儿来了，所以我写了这么一首《南乡子》，请传衣钵者下一转语，就是这是个转语呢，是个佛家用语啊。为什么呢？这首词啊，写得很幽默。他说：“大建有真身，七步层层做领巾。”这刚才咱们都说过了。夜半有人刀一砍，无痕，愣没砍动。一个头颅20民，大建禅师死后一个脑袋都值20贯钱。哎，1贯钱就1000个，10贯呢10000个，20贯呢20000个钱。那么我旋发来频，我频繁的晕，镜架支撑数铁筋，多少偷儿不屑顾，我那脑袋怎么没人砍呢？我这脑袋不值钱呢，这个小偷他砍大建禅师那脑袋值20000个钱呢，启功那脑袋呢不值钱，闲晕，不仅不值钱，人家啊买回去或者偷回去还没用，一个晕脑袋。但是我呢占了这个晕的便宜了，没人砍我这头，看起来我比这个六祖大建呢还高着。所以他说六祖居然隔一尘，隔一尘是差一层的意思，哎，就是大建禅师六祖比我起功还差那么点儿。这首词呢南乡子啊写得很幽默。那么几句闲言勾开，咱们接说着一段起功传。上回书咱们说到啊，这个英千里教授呢当了北平的教育局局长了，打算呢请这个启功入仕，哎，让他呢到自己的局里边来呢做帮手。这个启功老先生的自传里虽然没有提到，但是呢我曾经听其他的老先生们说过，这当时英千里呀、想请启功出任呢这个人事处的处长。那么说管什么呢？因为刚开始这个北平教育局呢初建立需要很多人，那么要招人呢，哎，这个人事处就是管招人的。也就是说英千里把这个人事大权下放给启功。为什么要给他呢？除了启功年轻有为，在当时的青年教师当中啊是个人才之外啊，这个启功先生大概是会相面。这个呢我可说了不算。为什么呢？有人说启功先生啊会相面，看得还挺准的。但也有人说的这是无稽之谈，就包括启功老先生自己呢也不太相信这个，也不推崇这个。那么英千里呢总之是要让他负责这人事部门，您要知道这可是个肥缺。上回书咱们说了，本身英千里许给启功的这个工资，那么就比啊原先启功的那个薪水啊要高，收入颇丰。你再一管这个人事，谁要想进来呢也得走走启功的门子，那恐怕多少啊还得有点灰色收入。一般人要得着这样的肥缺，恐怕呢是喜出望外，一定啊是抢着去。但是启功自己有顾虑，他就问老师去了，问这个陈元老校长。陈元说你母亲乐意不乐意？启功说我妈没意见，她也不太懂，让我问您。哦，陈老又说 那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啊？上回书咱们说了，启功答复老校长说，老师，我少无患情啊。老师一听这话乐了，哈哈哈，既然你并无患情，那我就直接的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那么你呢就是教师，是学校的宾客。但如果是衙门里发给你的委任状，那你呢就是衙门里的属员，是官吏。你自己想想看，你适合干哪个？哎呦，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启功一听老师这句话呀，真得说是恍然大悟，赶紧告辞回家，就给这个英千里教授啊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呢，就是向英千里教授对启功他的这个提拔呢表示感谢，等于呢就是婉言辞谢了。您这人事处的处长啊，我不当。但是这封信写好之后呢，并没有直接就送给英教授，而是先拿到了陈元老师这儿，请老先生过目。说您跟我说完之后啊，我决定了，不应这差事，我还在学校教书。另外呢，我给英千里呢写了这么一封回绝的信，婉言谢辞。那么您看看，这个陈老又把这封回信呢拿过来瞧了瞧，看完之后啊，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很有意思。值30元。你瞧，他说这封信呢值30块钱。嘿，这句话大有禅机，怎么理解都可以。也可以理解呀，这封信写的本身很有价值，哎，文笔很不错，值30块钱。恐怕更深的含义是什么呢？你写了这封信呢，你可就剩30块钱了，因为我这每月给你开这薪金呢就是30元。你可就放弃了高官厚禄了，这封信多的不值，那多的值那个你不去呀，就值30元。但是呢，事后启功的回忆这件事情，他是非常肯定自己在人生道路上啊做出了一次重要的正确的选择，他对这个事情一点儿都不后悔。他说，如果当时我要是从了政，啊，我干的也很好，也很顺利，那么这个社会上呢，就是多一个官员而已，那么我的这个专长和才华呀，就不能够得到发挥。后来呢，这个启功呢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看来也是很满意。他在1963年呢，根据自己啊一篇曾经发表过的论文，叫什么呢，叫古代字体论稿，哎，通过多年的修订补充，最后呢整理成了一本专著，还叫古代字体论稿。这本书呢准备出版前呢，启功想请这个老师给提签，就把这个事情啊就告诉陈元老校长了。啊，老师非常高兴，他问启功，他说，你出版过专著吗？启功说，这是第一本。哦， 陈老又问了一些其他相关的情况，忽然间就问启功，哎，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启功说，我51了。哦，这个陈老听完这话呀，似有所思，自己啊，当年生隶属啊很多学者的寿命。他说，你瞧，全谢山呢，就是全祖望啊，只活了50岁，戴东元呢只活了54岁。哎呀，说着话对启功说，你要好好努力呀，来吧，我给你写。就把古代字体论稿这个题签呢就给写了。那么启功呢可就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什么意思啊？当然启功出书啊他很高兴，但是呢他以长者的经验告诫启功，人生苦短是时不我待，要抓紧大好时光多出书啊。这个启功51岁才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啊。那么过了一两年之后呢，启功又起草了一本叫《诗文声律论稿》，带着这本书的书稿呢，又去啊，请这个陈元老校长给提签。但是这会儿老先生啊，已然就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眼的禁不住泪了。他瞧见启功拿了这一摞稿子呀，他非得看看。他说，我看完之后啊再给你提。那么启功一想，别介呀，老爷子这么大岁数看稿子那挺费神的呀，找个托词吧，就说我这个稿子呀写的还不是很成熟，有些地方呢还需要修修改改，这么着，我改好之后呢我再拿来您再瞧，今儿个您先的把书名呀先给我写喽，咱先留下这字。启功一琢磨，说这个老师以后恐怕就是我再找的写书签啊，哎，也不易了，干脆啊我把将来准备出的书今儿一块儿啊都让老先生啊这一次啊给写喽。可是这要出什么书又不知道啊，这以后自己这个著作啊没有预设好题目啊，哎呀，那怎么办呢？哎，启功一琢磨，这样我让他笼统的写一个启功从稿，这就跟那个启功文集这意思似的，是启功写的书文章呢书啊都可以在这个从稿里边，这比较笼统，它是一个总称。哎，以后这里边呢自己写的任何文章著述全能放进来，怎么跟老师说呢？这么说，说老师，我呀还有一本啊杂文，什么都有，想请您的一并的提签，就写启功啊从稿。老先生这会儿实际病的已经啊不能够说很多的话了，但是一听启功提的这个要求，毫不犹豫马上就答应了，说我现在就写。那么启功呢退到另外一间屋子等着。这个没一会儿呢，陈老的这个秘书刘乃和先生就举着呀这么 若干张，哎，毛笔写的书签就来了，就是启功出的那本《诗文声律论稿》啊，还有《启功丛稿》啊，这每种啊都写了若干张，让启功挑，挑一张最好的。启功呢，是喜出望外，挑完了字，谢谢老师，哎，告辞了。但是启功后来感觉到很痛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本啊《诗文声律论稿》啊，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呢就没出了，一直拖到十多年以后这才得以出版。但是那会儿呢，陈老已然不在了，等于没来得及看到这本书。而且呢，启功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我那个启功丛稿虽然也是陈老给提的签儿，但是呢，我这本丛稿下边的注述啊很少，不够丰富。但是每当看到这些提签儿的时候，就想起来当时的那个情景，老校长殷切的话语是响在耳边，慈祥的面孔啊是历历在目啊。这个陈元先生逝世于1971年，死得很凄凉。他当时住的哪儿呢？就住的这个辅仁大学啊，对面有一个兴化寺，哎，兴化寺街。那么靠的就是这个秘书刘乃和先生啊，帮他工作，而且照顾他的生活。但是在这个文革的时候呢，刘乃和先生啊也给扣的学校了，不让回家了。其实呢，审查刘乃和的目的并不在他本人，就是通过刘乃和，哎，来挖这个整陈老的这个黑材料。您要知道刘乃和是女的啊，之所以咱们称她为先生，这是出于尊重。因为启功先生在原文当中就称刘乃和为先生。这刘乃和呢，给扣的学校了，不让回家呀。那么就是陈校长啊一个人在家。那会儿呢，他的这些个学生呢都给扣起来了，还有他这个子女呢情况呢也大致如此。他这家里就剩下一个做饭的，这做饭的姓袁，启功呢他们都管啊这做饭的叫袁姐。有那么一天呢，陈元先生因为行动不便就倒在地上了，两个多小时啊没人管。后来还是这个陈老的这个二孙媳妇儿啊，姓曾，启功的管他叫曾大姐，急了，当时就冒着危险跑到这个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处啊，给周总理写信了，反映这个情况。那么曾大姐这封信周总理瞧见没有，又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呢？陈老校长他的生活有没有所改变呢？咱们下回接着说。 听众朋友，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